时间都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大家过年好，我是主播妮蔻。喜欢听音乐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妮蔻为你准备的春节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历年春晚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好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的《蜀绣》。 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又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 2015年，李宇春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蜀绣》。这首单曲呢，是李宇春为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而演唱的，歌词呢，则是由其四川的老乡郭敬明所写。在公司呢找到郭敬明的时候，这首歌的曲子已经谱成了，因此呢，词的创作必须要考虑跟音乐编曲配合，还要兼顾歌曲的要求和歌手的气质。郭敬明为增加对蜀绣的了解，上网查了各种有关的资料，在作词的时候呢，他也尽量使风格贴近中国风，意图呢体现出文化气息，因此呢，从中国传统的诗词中化用了较多的典故。歌词的创作用了大概1周的时间，过程中呢，大的修改共有4次，每次修改完成之后，郭敬明呢都会约集北京、上海的音乐人进行讨论并听取意见。当然，筹备时李宇春呢也参与到歌曲的每一次修改当中，并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初次接触蜀绣的他呢，还提前请教师傅学习了女红手艺。蜀绣算是诸多同类作品当中难得的追逐中国风成功的好曲子。二胡呢引领出的旋律，伴随着琵琶、笛子蜿蜒而下，点滴铺陈如涓涓流水。毫无疑问，丝丝线线、轻逢轻秀的意境渲染已足。李宇春不温不火的吟唱与旋律相得益彰，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歌曲所要表达的内涵。演唱节奏控制细致，收放自如。歌曲的曲调蜿蜒悠扬，旋律轻柔，别具风情，带有清新唯美的江南曲调元素，与李宇春的声线恬淡的唱腔形成了呼应，如沐清泉，妙不可言，更似为初夏送来的一阵清风。

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爱的路很漫长，曲折的前方是温暖的心。这期待忘记了慌张，学会了坚强，只要我心中的太阳还有这最初的光亮，我懂了，爱就在身旁。 话题是假，ending也不会争吵。

是一台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换季，带住蜻蜓穿过那森林，打开的人影们找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陪我翻滚过的榻榻米味道熟悉，所有回忆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新贵妃醉酒是一首由京剧引来改编的流行京剧音乐。新贵妃醉酒的风格呢有些复杂，它有一点中国风的味道，也有一点古典还有流行京剧怀旧在里面。这首歌曲呢是李玉刚的代表作，重大演出当中呢都会被邀请演唱，而这首歌作为广场舞时尚的旋律也被大家广泛流传。在2008年，这首歌呢是作为了17届中国金鹰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闭幕式上的背景音乐。2011年首届中央电视台网络春晚，李玉刚呢也是演唱了这首歌。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李玉刚同样是演唱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呢采用了具有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歌词和现代流行音乐的旋律，唱法及编曲技巧都达到了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完美结合，从而呢是产生出了含蓄、忧愁、优雅、轻快等氛围的歌曲风格。在音乐的编曲上也是大量运用了中国的乐器，比如二胡、古筝、箫、琵琶，唱腔上呢也是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的方式，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者是传说故事。并且呢这首《新贵妃醉酒》在2011年是重新编排了高清版本的 CD， 整个故事的脉络也重新进行了梳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玉刚《新贵妃醉酒》，希望你会喜欢。 花开枝头，那夜呢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与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 花开都应月，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写下我。